又怕时间跑得太快，偷偷看你之间的存在。如果我有一些淘气的小动作，你会不会发现我的存在？如果抬头目光穿过千里之外，如果四周心。